心知科學。香港人最喜欢翻工，但是下属又不做嘢，上司又不读书。阿妈，我想搵食㗎咋。想知你个客、老细、同事、下属点样諗嘢，想改善工作关系，咁就要听下心知科學嘅老细搵食啫。用心理学拆解各种工作困难，帮你搵食搵得更轻松。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蔡辉豪、伍伟乐、余子晴。 Hello， 大家好，又到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钟至四点钟的心智科学。Hello， 咁啊，见到我哋三个吓 ，OK， 应该咧就知道咧系呢个老细揾食啫，即系我哋又要揾食啦，又系呢个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嘅， 冇错，又系揾食嘅时间。 系啦，咁咧跟住就见到个新人噶，咁啊，等间介绍啦，我哋先介绍我自己先。 好，好， 咁我就系阿 Mills 啦，中文名就叫黄仲远啦，咁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咁啊跟住又交俾我哋个新人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叫 Kathleen， 咁我都是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嚟嘅，中文名叫余子晴。 係啦，嗱，工業及心理學家咧，一定都識佢噶啦，即係佢係我哋前會長嚟嘅， 冇錯， 咁嘅啫。 德國王者， 你係我哋嘅現任會長。 好咁 跟住， 大家好，我唔係會長啊，我叫 Evan， 未來蔡輝豪，都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好，最後係我啦，我係伍偉樂 Ryan。都是跟他們一樣啦，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好啦，今天我們的題目呢就叫做終身試驗。 是啦。 咁呢就大家聽過終身學習啊、終身未來啊咁樣呢。我覺得終身學、終身試驗呢同香港人來講呢都幾襯。 即係打死成世工。 佢最終意返工㗎嘛。即係創業佢又唔夠多咁嗰隻呢就要大灣區引佢即係咁嗰隻。你都唔走上去創業。咁呢就係、是、死都要淨係打工咁啊不如就我哋今日就講下。好我就點樣幫到大家打工打得好啲。 好啊。 所以呢今日我哋又會講下啲career change 啊，即系话我哋点样去转工啊，或者系点样去发展自己嘅事业咁样嘅。我哋不如先讲就转工先啦。嗱，因为咧，即系我谂大家呢段时间都会听到咧，就系、是、有啲嘅机构咁啊，一大班人就可能系暂时未有工作做啦。 鼓励一大班人一齐转工， 系 一齐转工， 出众呢个出众， 冇错啦。系 咁咧，就所以咧就会牵涉到咧，即系。真係由一個行業轉到去另一個行業嘅時候，會有啲咩挑戰？同埋你知啦，即係而家基本上疫情，可能好多人嘅工作咧都會受到打擾嘅，話唔定佢都真係會開始諗下，我係咪仲 stay 喺呢個行業？其實都唔單止航空業嘅，即係其實咧搞 event 啊咁嗰啲咧，其實都 零售啊嗰啲， 零售啊即係嗰啲都可能都會諗緊嘅。 冇錯， 咁所以我哋就講個 career change。嗱，先咁样讲啦，点先至为之 career change 啊？咪转公司算唔算先？ 转公司都算嘅，因为我觉得你始终做开间公司熟晒，跟住你要转去另一间公司都系一个改变嚟噶嘛。 嗯， 即系我觉得都有嘢要调适嘅， 系咪？ 系啊，系啊， 即系转公司都算系嘅。咁啊，转行业咧？ 咁啊，梗系啦， 更加 完全唔同晒咯， 系咪？ 系啊。 喂，有冇人系转公司？嗱，轉行業一定轉公司噶啦， 係啊， 轉埋職能嘅咧，其實你識同人多唔多咧？即係嗱，其實所謂轉就應該係呢幾樣啦，公司、行業、職能係咪真係少啲咧？ 我試過， 係咩？ 講下， 我讀完書大學畢業，我唔係做呢行噶，最初走咗去做 finance 噶，九唔搭八嘅，因為 OK， 因為畢業嗰年雷曼兄弟。爆炸嘛！ 哦，你透露咗你哋， 透露咗年紀，但我都仲 喂透露咗自己一出嚟咧就整冧啲， 就係原來就係你， 我有個念力推冧嗰啲嘢，係啊。咁總之嗰陣時就需要一啲即係 compliance 嘅人嘅，即係啲合規嘅人。 係 ，OK， 係啊。咁就碌咗佢做啦。 哇，講真咧，旺到不得了 個旺㗎，嗰陣時好旺嘅 compliance， 因為啱啱頭先講個乜乜兄弟冧咗啊嘛。咁就個個都驚啦，咁就要多啲咁嘅人啦。咁當然即係都好睇你自己嘅。咁我自己做咗一年就覺得，哇，係唔係我啱我做啦？真係好悶， 唔係咁 compliance 嘅自己本身嘅人。 我覺得呢個係似 重點，重點係呢個。 感情上其他都唔係太 compliance。 感情上又唔知係 咁樣，唔知係咪？ 即係同你結婚只不過疫情關係啫。 總之就係一個本，即係我諗喺 compliance 呢個世界裏面咧，你有好多嘢都好跟規矩嘅。咁呢個真係有啲枯燥同乏味嘅。佢有一本好大本嘅一個 protocol 你要跟嘅。 嗯， 咁。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孤物論點都好啦，咁就係呢啲咁嘅經驗其實對於喺一個 career change 上面都有用，始終你都要對住人嘅、嗯、你都要識問問題嘅，咁對於其實、嗯哦、我哋而家做 consultant 都好有幫助嘅、嗯啊、你點樣 drill 落去攞到你要嘅 information、嗯啊、去 close 到個 case 其實、啊、都有一啲裨益嘅， 不過都好嘅、嗯、即係其實我哋都可以先講下呢，因為乜嘢原因會催使到會有 career change、 嗯、 好像我們剛才講的那些環境問題，即可能是經濟問題、嗯、而催生你逼住要有個 career change， 可能公司有問題、啊、各樣東西，這個是其中一個啦、 嗯 啊、Ryan 這個就其實就是似興趣， 其實不是的， 一半半、啊、 一半半、啊嗯、環境造成啦，你那時候、大環境你都要馬死陸地行的啦，很多東西都、啊、你咪 explore 下唔同嘅工作嘅範疇啊，睇下第一有冇興趣，有冇啲可以即係拎得翻落去自己可能真係會有興趣嘅地方啦。咁當然即係好老實講句，為錢嘅都係好多時間。 咁、嗯、我好奇喎，你點樣決定由 finance 到做而家呢行咧？ 哇！咁呢個就好睇你本身個人點樣 plan 啊，嗰、那個。 即 係 Evan 嘅意思係，即係話，喂，其實為錢唔應該轉入 嚟，或者為錢一早就應該轉入，應該做 banker， 應該走去做 banker 咁啊，睇其實都好 link to 你自己嘅 interest 嘅。咁你本身啊，我本身自己對呢啲行，即係我哋 consultant 呢行都有興趣。咁你儲好啲資本，咁你儲多啲錢，咁嗰陣時我哋入行要讀書噶嘛，你讀個、嗯、讀個碩士，你又好難入到行噶嘛，咁、嗯、啊要儲下錢啦。咁你其實即係你見到 ultimately， 其實你都有個 goal。咁其實我都 plan 咗，可能幾年之後我都會轉翻做 consultant、 okay。 只不過即係最初攞少少唔同行業嘅經驗嚇。咁、啊、你第日同啲客户去講嘅時間、嗯，啊，我都做過 finance 嘅、嗯，我都知道你做乜嘅，咁、嗯、你叫做搭到嘴先啦，係咪先？ 同埋都好嘅，即係其實講真的，如果係做 consulting 嘅話咧，你某程度上有一個行業嘅嘅、 嗯、 特別嘅 specific 嘅經驗咧，其實都幾有效去幫你揾 consulting。因為講真的，有啲 consulting 係直情係佢冇任何 background， 佢就係喺個行業熟到不得了啫。咁其實佢都有機會。 冇錯，冇錯， 係啊，係啊， 冇錯。 OK， 咁啊 Evan， 你自己又點睇 career change？同埋你又因乜原因會有 change？ 我答翻 Mills 開始個問題先啦。咁我覺得廣義嚟講 ，career change 就有 voluntary 同埋 involuntary 嘅，即係迫於無奈同埋即係自己興趣啦。我覺得即係如果一個人有 career change， 好多時候都係一來就係嗰個事業可能去到瓶頸位啦。有機會係都可能有啲 crisis 嘅，即係究竟點解會行到嚟呢一步嘅呢？我做錯咗啲咩？ 爬碌爬咁樣， 好似好辛苦喎，又唔開心喎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啦，想去改變。 咁你自己，你有冇啊？你 我冇啊，我就從一而終。我 揾 到個終身事業啦，已經。 我即係嗱，你公司都有轉過， 係啊， 係啊。是啦，即是你就行业就冇啦。 行业就未算有啦。嗯、 但是如果转公司的时候的动机是什么呢？ 都不能 说。真的那么狂赞而家 转公司。各样各样啦，可能话真的都是钱啦前途啦咪做緊嘅嘢啦等等。 嗯。 Okay、一般香港人转公司的原因都是那些啦。 嗯 Okay. 都是咩嘅？你轉公司通常跳得快啲噶嘛，人工。 啲人話畢業之後十年內要轉夠幾多間公司，你先人工可以翻幾番噶嘛。 阿 Kevin 啊，有以我所知啊 ，Kevin 就都從一而終咗好耐嘅。 係啊。 係啦，近期就變咗心咁樣。 點解會變心咧？ 系啦， 系啦，我都转，我谂我冇转行，咁但系转咗由 consulting 转去 in house， 咁 做客啦， 系啦，即系因为 serve 得客多咧，太攰，我想做下客，有人 serve， 所以就转啦。系咁，系啦，我之前就做咗十几年，跟住再最近就转去 in house 嘅。咁我觉得其实普遍有时我哋讲起话转工咧，通常都会话有个 push 同 pull 个 factor。如果 push 的話就可能是你現在 而家做緊嘅嘢有啲唔開心啦，同個 team 啊，或者啲人事嘅關係啦，又或者係升職嘅前途啊等等啦。咁但如果正面啲睇，可能係出面嘅 opportunity， 即係出面嘅一啲工作有一啲 pull factor 係好影響你嘅，即係好吸引你嘅，即係可能係如果有時啲轉工，我真係要轉工先會升到職，或者人工先會加得好，咁我諗都會可以由呢個兩個因素睇嘅。咁咧，因為大家都識我之前嘅老細緣故咧，所以我冇任何 push。嘅轉工嘅時候， 純粹嘅 pull factor， 純粹 pull factor 太強啦， 痛苦嘅要離開都， 咁我轉，我諗係啊，懷住沉重嘅心情，好痛苦嘅抉擇嚟嘅呢個係轉，我諗我轉工嘅時候就可能都會考慮係其實即係你知，如果我哋做呢行唔係 consulting 就 in house 咁樣，咁做咗一輪 consulting， 你都會想入去 in house 做下，就係有時會覺得你兩邊都做過之後呢，你之後再出返嚟可以揀嘅又會多啲囉、或者我之後再跳返去做 consulting 嘅時候，你都可以同到人哋搭到嘴話，我試過 in-house， 我知道喺公司入面係點嘅，咁你將來再去 serve 客嘅時候、你其實都可能會多啲同感啊、又會容易啲建立到啲關係啊咁樣囉。 所以咁我好奇喎 Milton， 咁 Kathleen 頭先就話即係 serve and serve 多想俾人 serve 啦你又調轉㗎喎、 係 你係俾人 serve 多而家想 就是咁樣嘅，其實我都係調翻幾嘢嘅，即係我開頭就客啦，即係我意思係我係喺 in house 裏面做啦。咁就我 in house 裏面做，其實我都轉啊，首先我轉個行添啦，因為我第一個份工係做廣告嘛，做 media 咁嗰啲噶嘛，咁跟住我就轉咗去做training 啦，咁嗰時咧就係、轉做 in house 嘅，咁其實我轉呢個咧。咁就個最大原因咧，係關於個工作意義嘅。 嗯， 係啦，就係首先咧，即係一畢業嘅，你都知道係咁轉都好平常嘅。但係我嗰時就其中一個就係覺得究竟我仲喺呢啲咁樣嘅沒有嘅 OK 啦。不過都幾得意，我係喺一個超級開心嘅情況之下諗呢一樣嘢。 哦，有幾開心？ 嗱，即係例如啦，即係講真嗰時做廣告啦，即係你可能。頭嗰一兩年你未必會跟到咁多嘢拍，但係咧我就已經跟咗唔知十條拍片嘅。你諗下嗰時係好玩到，又見明星啊，又選明星啊，做 casting 啊，即係你純玩都覺得開心啦，即係嗰個嘅情況。咁跟住，但係就成日通頂嘅，係啦。咁嗰時唔知通頂嘅時候就同個。突然間做 creative 嗰個人咧就問我：喂，其實你係咪想繼續做咁樣嘅啫？我見你好鬼中意呢一行咁樣，即係佢問呢一句咧，突然間令我反思咧。 醒嘅， 咁啊係，我係咪真係好中意呢一行咧？係啦，咁跟住我就即刻望下啲老細嘅老細嘅老細，睇下佢嘅生活我中唔中意咯。咁後屘我覺得咧就係冇咁中意嘅，即係我覺得個意義性係少啲嘅，因為其實我嗰時讀數史嘅。咁所以我認為咧，同社會性嘅嘢咧就脱節咗多少少，係啦。咁我就中意社會性嘅嘢多啲。咁跟住我就話要做啲同社會性有關多啲嘅。咁所以關於啲咩 people development 啊， okay. 各樣嘢咁嗰啲咯。咁我就直情轉行咯。所以咧，喂，等間都可以講下嘅，即係究竟轉行係有啲乜嘢嘅地忌？ 要啊要啊， 係啦，等間可以講下嘅。咁跟住就轉咗就轉咗去做 client， 做咗一大段時間。跟住做 consultant， 做完 consultant 有一段時間做翻客，咁而家就自己出嚟搞，係啦，即係嗰個過程就會係咁嘅。咁的而且確係 find out 個興趣最主要係最終中意做 consulting 係多啲。Okay. 我諗阿 Kevin 一定都會知啦。縱使我未知佢係中意邊一款，但係係真係好唔同嘅。其實某程度上呢比較 creamy 嗰 part 咧係去咗 consulting 嗰度嘅，in house 咧係要食最悶啲嗰 part 嘅，即係安排啊、manage 啊， 內部嘅 內部跟進啊，同人去做翻啲 lobbying 啊，即係咁嗰啲咯。咁就所以嗰個變咧都幾多嘅，而我諗翻我自己最促動我去自己做 career change 嘅咧，係覺得悶咗。 哦， 即係覺得係尋求新鮮 新嘅嘢，覺得人開始冇進步啦，有啲冇啲新嘢。 係啊，呢個對我嚟講係好 obvious 嘅。 嗯， 係啊，咁而家喺呢一度就最耐啦，呢一份係啦，即係自己搞，係因為係你不停地有新嘢嘅嘛。即係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呢一個係，所以每個人嘅 career change 嘅觸動佢嗰個情況咧，都會有唔同嘅，係 咯， 都有唔同咯。不如可以講下我哋，你覺得 career change？个无论转公司好，转、行业好，你觉得个关键性系喺边度就能够成功地转到咧？即系 Ryan 啦，嗱，你又直情转个行添啦，系咯。 我谂决心啦，呢个好重要嘅。即系我都同意头先阿 Mills 你讲，即系你对于你睇嗰份工作嘅意义系点样？即系我谂好多人都会想拣一份工作系对自己感觉啊，我系中意做嘅，我觉得翻工我系开心嘅，吓、我系有 contribution 嘅，我唔会觉得我翻工啊又要翻工，起身翻工好惨啊，嗰种心态咯。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啦。咁点样去令到你可以转到你理想嘅工作？我觉得决心啦，吓、呢、个好重要啦。你同自己，你一定要同自己讲话，你可以做得到啦。你唔会话我转唔到工嘅，咁顺都唔使，你唔会有动力去转啦。咁其次，我諗就係即係你做嗰個嘅同個趨勢之間嘅資料搜集，你有幾 即係睇埋社會大勢啦。 係啦，即係你冇理由你同我講話，喂，我而家走去開間鋪頭賣模型先，咁即係揾鬼買咩？而家呢個時間， 即係縱使你有超級有興趣，你都要睇下嗰個 冇錯 現實嘅 有冇市場先。即係你做嘅嘢現實係冇市場嘅，其實你都可能要等一等先啦。吓咁，而家一个最啱嘅时间，你去咁样转啦。咁但系你可以 keep it to yourself 嘅，可能去到某一个时间，你可以攞翻出嚟，冇人知。咁但系你要识得配合你嘅兴趣同埋你嘅市场性系点样。我觉得呢样嘢系缺一不可嘅。 所以兴趣跟住有个决心， 系啊， 就 research 一下你将会可能想去嗰个，究竟佢有几？sustainable 係啦，係啦， 最後翻一步諗咧，頭先我覺得 Mills 有樣嘢講得好好嘅，即係講緊第一份工做廣告啦，然後就諗問自己啦，睇老細嘅老細咁啊，中唔中意過呢生活咧？咁我背後講嘅就要好清楚自己係一個咩嘅人， 係啊， 自己中意啲咩嘢， 想要乜 咯？呢個第一步， 冇錯， 係嘅，即係自己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 冇錯， 係 啊， 咁嗰只咯。咁邊你覺得如果你轉嘅嗱，因為咧其實某程度上。你其實你縱使係冇轉到個行，但係其實嗰個反差大噶嘛。你覺得有啲乜嘢轉工時要注意嘅咧？做 career change， 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個人嗰個經驗嚟睇咧，係嗰、那個公司嗰個文化都要好注意嘅，即係尤其是當時我轉係有一個即係都幾細嘅一個好大家好。好細嘅，好 close 嘅一個 team 轉去一間好大嘅公司咧，咁其實我嗰時都會好 aware， 其實嗰個公司個文化會好唔同。一來你 in-house 同 consulting 嘅文化好唔同啦，二來咁細嘅 team，大家全部都係 psychologist 嚟嘅，咁你去到大公司係咩人都有嘅，即係年紀唔同或者大家要嘅嘢又唔同，佢哋即係睇嘅嘢又唔同，咁所以我覺得係個公司個文化咯。咁嗰時我都記得轉工嘅時候，我都有即係除咗你通常見工，你要見下老細 feel 下大家夾唔夾啦，其實都有同。將來會做同事嘅人咧，去傾下偈，咁你都 feel 下嗰個你將來嗰個團隊其實同你夾唔夾，或者嗰個文化你係咪 fit 到入去？咁我覺得呢個都重要嘅。 我覺得呢個非常重要，因為尤其是咧，其中一個推動到 career change 其實同你現肥份工個老細好有關係嘅。 當然啦， 即係其實我諗大家都知啦，你就算做 exit interview 又好或者點樣，其實最大部分嘅啲人離職嘅。不是公司不是即是他表面上都可能买薪酬或者但其实最主要就是跟老细不啱 即是以往不嬲都有人讲话啲人其实不是你在公司你在个老细。 是其实都真的几真的即是呢件事。所以刚才 Kevin 说你要去个 team, 如果知道埋个 team 嗰啲人就更加好啦。你最少真的跟那个老细究竟夹唔夹。 是 啊。这个是紧要同埋我头先那个话讲company culture,我都有一個咁樣嘅經驗啊！我其中一個就係轉工嘅啫，即係同一個職能嘅轉工，轉去家族生意。 哇，好唔同！ 咁又係另一樣嘢 喎。MNC 好唔同， 轉去家族生意。跟住我開頭諗住咧就係， 我想去一個咧，係我可以掌控能力係好多嘅。即係你知道咧，喺MNC 嘅情況之下咧，你其實無論講真咧 ，MNC 你 local 嘅 CEO， 就算我俾你 regional CEO， 其實佢掌控能力都低噶嘛。是 啊、即係淨係齒輪中嘅齒輪。 其實都真係，你話佢加到幾多少人工啊？佢加唔到幾多少人工啊？佢都係其實呢個 percentage， 佢都要同所有 department head 一樣，佢都係呢幾個當中要揀一個，有啲又冇，即係其實大家差唔多嘅情況。咁嗰時候我就諗住咁樣咯，哇！點知咧去到家族生意咧都真係一流嘅。嗱，我仲要係細家族喎，即係唔係話已經係發大到好大嗰只。咁咧嗰個情況咧係咧，佢叫HR 同事做裝修，係做裝修。你即係唔係管理嗰個咩？係 叫你去裝修， 例如睇裝修啊咁樣。哇！係咪叫 app？ 係咪叫 HR 叫 admin 啊？佢話唔係，即係因為佢信邊個，佢就會叫邊個。 呢個好正常， 大內總管嘅角色。 係啊，佢就會叫，佢覺得嗰樣嘢重要，而佢信邊個，佢咪叫邊個去做咯。即係呢個就唔係跟個 structure 嗰啲。 冇錯， 其實係好唔習慣。 冇錯， 縱使你有好人工或者點樣嘅情況咧，其實你都低唔耐嘅。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去一間 investment bank， 其實都真係唔係個個人適合做，係因為咧都幾冰冷嘅。我意思個冰冷咧係，如果有啲人咧佢係好 treasure 同事之間嘅合作同埋一個 teamwork 佢嗰度咧就真係咧，例如你係負責呢兩個嘅 BP 呢兩個 department， 我負責 BP 呢兩個 department， 即係 business partner 基本上我哋都真係完全唔 talk 嘅， 邊位啊？ 係，縱使同一個 BU 係完全唔 talk， 亦都唔會食 lunch 啊咁嗰啲咧，即係少得好多咯。咁所以咧 ，company culture 係其中一個，究竟你轉工嘅時候係要好注意嘅。 咁有啲咩辦法可以入呢間公司前了解到呢間公司嘅 company？ 我覺得啦，而家一定睇 secret 曬， 真係。係啦， 睇曬咯。誒，好多江湖傳聞㗎啦，你知道可能你。去依間公司做之前，可能已經話：哇！呢間嘢啊，攪嘅 係啊，同埋就都可以問多幾個 headhunt 嘅， 係啊， 即係或者 agency 啦，未必 headhunt 啦，即係其實佢哋都收到唔同嘅 都知 嘅資料， 收啦本身都知。 尤其是咧，就係例如 A agency 揾我，我可能都問下 B agency， 因為你知佢哋啲 post 未必係大家一樣嘛，咁佢就會講翻俾我聽唔好嘅，你究竟係咩？咁我自己就可以衡量一下咯。系啦，等间我哋都可以再讲讲。其实同个能，如果转工嘅话咧，个能力都系有关嘅。 当然啦， 即系话咧，你有几多嘅 skills 咧，系可以 transferable， 即系唔使由头嚟过。 系啊， 系啊，你转行咧，就尤其是一定要注意呢一样嘢啦。就算如果唔系咧，转公司咧，其实都要，因为就算你同一个职位咧，其实都可以系有唔同 focus 嘅。有收入噶嘛，系 啦。系咪嗱？例如我哋嗰度做，即系例如可能系话佢叫你 build 一个关于 assessment 嘅 system。或者關於一個 training 嘅 talent management system， 同你平時可能都係做開 delivery， 係兩回事嚟㗎嘛？究竟係有幾 transferable 咧？咁其實我哋等間都可以再講一講呢一度。 好， 咁譬如咁，我哋第一節就我哋停喺呢度先，咁我哋休息一下，咁翻嚟我哋第二節嘅時候就再講落去。 好，轉頭機， okay， 轉頭機。 一分鐘 IO 心理學。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分钟 IO 心理学。我是注册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Ever。 在 IO 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怎样衡量一份工到底需要什么人来做，而那个人又需要具备些什么呢？通常我们都会透过 KSAO 四件事去分类。 K 指的是 knowledge， 即是一份工作需要的知识，例如麻醉科医生就要熟知不同麻醉药的作用。当然得个资质是未够的，所以第二就是 S,skills, 亦即是你在工作入面需要的实际技能，通常都会由你相关的工作经验反映到出来的。例如你做过很多年的肉类分割员，除了你知道这猪怎么切之外，你一定会懂得怎样切那只猪是切得漂亮一点的。而 A 指的就是 ability， 讲的就是人的能力和素质，例如你做投资相关的工作，就要具备相当好的分析能力。最后 O 就是 others， 其他包括人格特质、 或者工作態度，而又唔喺其他上面 KSA 三樣嘅範疇入面，都會放喺 Others 當中嘅。你嘅工作又有乜嘢 KSAO 咧？ Hello， 咁啊，翻嚟咧就系我哋心知科学嘅老细揾食啫嘅第二 part。咁今日我哋嘅 topic 咧就系终身事业。咁我哋啱啱之前我哋上一节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讲咗咧 career change 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原因啊 factor 要注意啲乜嘢。咁我哋呢一 part 咧，我哋就讲下咧，即系。有我哋所謂即係我哋都要真係轉到係睇你個能力噶嘛，係 啊， 咁啊所謂我哋叫做 transferable skills 啊，咁我先講下啦，即係其實所謂可轉移嘅一啲嘅技能咧、某程度上就係一啲唔係你 technical skills， 冇錯冇錯， 即係話咧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做 information security 嘅專才。咁如果你轉返去做 information security， 咁當然就係呢個完全同一個職責啦。但係所謂 transferable skills 其實係講緊好多時都係 soft skills， 係啦， 即係軟性嘅技巧。其實包括啲乜嘢呢？ 我諗到第一個就係你同人相處啦 ，serve 客又好，同同事相處又好，你點樣可以了解到對方需要啲咩？你投其所好，滿足到佢嘅時候，大家開心。 溝通能力啦，即係你講緊頭先嗰樣嘢。咁第二，我諗一樣好好，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你分析能力啦，即係你點樣去面對個事物嘅時間，你識得抽絲剝繭啊。好似頭先 Evan 所講，你諗到啲咩嘅策略去同呢個人溝通嚇咁、樣啦。咁仲有啲領導嘅才能啦，呢、這個都好重要啦。即係尤其是你做得越高，你可能由已經做到可能經理嘅位置，咁你轉行去可能做翻另外一個行業嘅經理位置，咁我哋好好睇你究竟點樣去帶帶人啊、帶團隊啊等等嘅嘢啦。咁仲有當然有其他啲可能你會唔會係一個有嘅我哋 integrity 啦，有價值，即係有一個誠信嘅人啦。咁呢啲都係一啲一啲好籠統啦，可以會睇到嘅嘢啦。不如我哋又問下 Kevin 啦，即係你都而家喺 in-house 上面，可能都會去要去 assess 一啲人啦。咁、你都冇遇到一啲係真係會真係轉行嘅人啊？佢哋其實去 assess 佢哋嘅時間，又會問啲咩問題咧？ 因為都有嘅，因為如果你話轉行咁，好似頭先講啦，咁其實 technical 嗰邊就睇唔到啦，咁都亦都唔會再追問嗰樣嘢。咁但就真係講好多，即係我哋睇嘅 soft skills 啊，頭先大家講嘅，即係譬如 relationship 啊、teamwork 啊、leadership 都係會睇得好重嘅。咁但我哋最近或者而家嘅趨勢睇好多係我哋所謂嘅嗰個適應力啊、adaptability 啊，你係咪可以好快？因為你知而家啲嘢日新月異，好快你要學新嘢咁樣，咁我哋都會。睇得好重，佢係咪有呢一方面，即係會自己好會去學嘢啦，或者係上即係啲嘢上手上得好快啦，個適應力啦，因為公司成日就算係講緊唔係講緊話你要學嘢，公司都可能成日轉啊，啲 structure 啊，呢樣各樣啊，轉下你條 team 啊，咁睇下你個適應力同埋你個應變力咯。咁呢方面我哋其實都越嚟越睇得重添。 其實適應力咧，呢度都包含咗幾多能力噶？ 冇錯。 第一咧，即係我諗係 learning， 即係學習嘅能力啦。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學得有幾快，有幾接受新事物。其實頭先你有所講就係話。如果環境改變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即刻可以融入到去一個新環境咧？咁呢個未必係純 learning， 呢個就係關於你嗰個真係個適應環境嗰個能力 係啊，同埋我覺得即係 modern 能力唔單止能力咁簡單，你有冇呢個態度或者意願去學嘢？有啲人好叻噶嘛，咁但係我係唔學啊，我係唔轉啊，咁我某程度覺得你 demonstrate 到你係。願意去做呢樣嘢，同埋日常生活當中，你係會自己主動去做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喺你轉工或者轉行嘅時候係一個優勢嚟嘅。 都係嘅，其實都好睇你而家呢一刻啊，面對而家趨勢上面，你可以點樣調節你自己咯？我記得我哋之前都講過啲咩嚇，即係頑固老頭，頑固老闆。咁係咪你係想做嗰啲人呢？咁即係都有呢個問題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又會覺得喺。你去問佢嘅時間，其實都有機會啊，唔知會唔會有偏差喎？即係佢可能同你講完之後，其實你又會點樣睇到佢？其實喂，真係 表現得到、表達得到呢種能力咧？ 我哋就即係如果我講翻係咯，最後做 session 啦，做下睇下佢 做 啲 心理學家，仲要講， 起碼即係最基本可能都睇一睇個 personality 嗰、那個，即係佢個性格嗰個 profile 係咪即係比較容易即係 open to change 接受改變啊，或者適應力咁都睇到啲嘅。咁然後就可能靠面試上面，我哋問問題，即係我哋可能會盡量問翻佢係咪真係講到一啲實際例子證明到。咯，即係可能講起，譬如話，哦，係咪學嘢學得快，或者自己有一個即係好奇心，會學到好多嘢。咁如果你講話最近學嗰啲咩啊，咁你都講唔到出嚟，咁都好難會收到你呢一方面。 所以換句話嚟講，即係要轉工或者轉行嘅朋友，就要諗定多啲例子， 係、 啦，去說服即係面試嗰個人。 係啊，例如就係話你有冇試過 take up 一啲嘅新嘅 project？ 係，係啦。如果當個 project 係遇到有呢啲咁樣嘅阻滯嘅時候， 阻滯， 係啦，你又會點？怎樣去做啊？即係我諗呢啲咧都係 HR 可能都會好多回應嘅，同埋就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其實咧，如果轉工 interview， 我都覺得係要把握多啲機會講自己點樣個 adaptability 係強，係啦，即係話例如係點樣同唔同人去 work 啊？同唔同 department 去接洽啊，合作嘅時候，我點樣可以成功做到個 project 啊？即係你揀 project 嘅時候，你講嘅時候，你就揀一啲咧係。多接觸人嘅，多 changes 嘅， 多變化， 多變化， 多挑戰， 係啦，咁咧令到覺得咧就係轉工嘅情況咧，大家就覺得係more favourable 咁啊，尤其是你要轉行業個情況咧，即係工種冇變，但係行業轉咗都可能會係其中一個要注意到 嘅咯。咁令我諗起一樣嘢，即係如果咁樣講嘅話啊，其實如果大家真係有諗住去轉行嘅話啊，咁你就真係可能要去諗清諗楚你個故仔點樣講。即係如果唔係你轉去嗰個行業，人哋聽到哇，你同我講翻，同我都冇關係嘅，咁點解我要聽落去咧？ 係我都可以講講，我轉過行啦，係啦。咁就其實我嗰個其中一個關鍵咧，就係睇下你有冇準備轉行。即係對方係會睇下你話諗住轉行，你應該係一個好大嘅理由。咁我預咗你作出嚟，實會有一個理由啦。即係無論係真係假嘅，你一定會有個理由。但係你究竟實際有冇做一啲嘅行動或者係措施，係令到你幫手你去轉？ 即係譬如嗰啲上堂啊，問人啊， 讀書啊咁啊。我記得嗰時我轉咧，我係做義工嘅，即係嗱，因為咧，你知道好多義工咧係有得咩train 你，跟住 train 你去 train 人咁嗰種噶嘛。咁嗰時我其中一個轉我就係話，我做過呢幾份嘅義工，去學點樣俾人 train， 跟住我就點樣去 train 翻人哋，從而就睇到自己嘅興趣，亦都發掘到自己嘅興趣喺嗰度。即係我覺得呢啲就會入信好多，而且都係真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就緊要啦。 我覺得你頭先講嗰個位都重要，因為即係譬如我戴翻 HR 頂帽啦，我問到人啊，尤其是如果你真係轉行咧，我哋最驚就係、你其實係。中意變嘅，試下呢樣，試下嗰樣。如果你 show 到你出嚟話，哦，其實我嚟諗住學下唔同嘅嘢啦，有新鮮感啦，咁你覺得好似 show 到自己啊，學嘢好好喎，咁樣就最就嘅。哇、你用乜嘢嚟做一真就走？係啦，反而如果你係 show 到你前面，哦，其實你認真真係對呢行係好有興趣，我已經之前可能用咗好多功夫，花咗好多時間去準備做呢個轉換嘅，咁起碼。HR 嘅角度或者公司嘅角度覺得啊，你可能之前揀錯行啫，但你好有誠意，我睇到你誠意，你應該都會留得耐嘅，咁樣先得咯。如果你俾人個感覺係真係啊呢樣又掂下，嗰樣又掂下嘅話，其實就好詐忌咯，公司就會。 所以大家綜合嚟講，知道自己如果轉工或者做 career change 嘅話，知道自己點解會轉啦，轉嘅原因係點樣啦。咁跟住就係轉嘅時候要注意，可能公司文化、自己興趣有各樣嘢啦。同埋 transferable skills 嘅時候點樣可以講到出嚟，尤其是個 adaptability 啦， 冇錯。 呢幾樣大家要準備。不過我哋咁樣啦，我哋講咗 career change 啦。我哋講下就係話，佢冇諗住轉工，佢諗住喺公司裏面咧點樣逐步去 build up 自己嘅 career， 或者係或者係自己嘅人生啦，即係佢都可以係唔同嘅公司嘅咁嗰只。因為咧講開 career development 咧，咁尤其是我哋終身事業啊嘛，咁即係你成世都係。打工嗰個情況啦，咁咧即係其實咧有一個 five stage of career development 嘅五個 stage， 第一個咧，佢講喺人生上面嘅成個事業咧，就係 exploration， 即係話你一段時間係咁探索嘅。究竟自己係邊一個 career 先係我嘅長遠 career？ 嗯， 跟住 suppose 你揾到嘅情況之下咧，就 establishment 呢個就第二個 stage。點樣喺嗰個嘅 area 裏邊咧，可能係你嘅職能，可能係你個行業，就不斷咁樣去 身耕細作， 身耕細作。跟住第三個咧，去到 mid career，即係中期啦，你個 career 中期啦。等緊呢個，我哋都可以講講幾時先為之一個中期，同埋中期通常有可能會遇到 mid age crisis 咧，即係個中年危機啊咁嗰啲個時候，可能嗰時候。跟住就 late career， 即係話你差唔多去到你嘅 career 嘅末期啦，係可能 prepare 咁 retirement。 冇錯。 最後咧係 decline， 即係話咧你。傳統啊，呢、這個就係話你冇乜 career 咯，你冇咗咯，即係 退休 就係退休退休咯。咁但係而家係有啲唔同嘅呢個事，因為我哋好快咁樣去講下啦。Exploration 嘅時候，應該可能係啱啱畢業啦，或者畢咗業幾年㗎啦。有啲乜嘢可以注意，或者心理學上面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做 exploration 咧？ 啱啱出嚟做嘢，或者甚至係大學已經開始諗緊嘅時候，我哋都有個都幾出名嘅 model 啦，就係 Holland 嗰、那個，即係有個六大嘅 career interest 啦。大家可以幫我講下，我六個未必記得曬。咁就六大類就係講下哦，你會唔會係你嘅興趣係比較多係譬如 social 嘅，即係中意幫人、中意同人接觸嘅。咁如果係嘅話，你可能要做一啲即係。多啲接觸人啊，sales 啊 ，retail 啊，或者社工啊，老師嗰類啦，咁樣。咁然後另外仲有，譬如有一個應該係傳統型嘅，即係可能鍾意啊我唔會鍾意自己出嚟創業㗎啦，我鍾意即係入到去公司有曬組織，有曬 structure， 跟住個 protocol， 跟住規矩做嘅。咁傳統型都幾公務員 feel 啊，即係呢一啲啦。咁你就可能啱呢一類嘅工作咁樣。咁有啲 artistic 啦，咁就你知啦，即係可能你之前都係廣告啊 creative 嗰類，係啦，即係係啦，演藝事業都係呢類啦。跟住就仲有 個 realistic 啦，即係有實際操作少少啊，可能係關於你可能 engine 即係工程 真係要整啲嘢 出嚟啦，要建設一啲嘢出嚟啦。做咩？ 咁就係咪有個 investigation 要去即係探索嘅，去你要去分析嘅， 係啦。仲有一個最後尾 enterprising 啊， 咁創業啦， 創業就從 conversion 啱啱就打對台啦。 係啊，係。 但係我覺得而家呢一套 model， 即係呢個好好嘅參考啦。但係而家我哋都近來都多咗少少新嘅嘢啦，有個 term 叫 slash 啊嘛。 係啊， 即係我諗呢個 即係幾泛壓曬。 係，即係頭先你嗰六個嘢，我哋可以 全部 slash 曬， 全部都係嘅，可以做曬都得嘅。 即係可以做 finance 同埋做 consulting 都得嘅， 你可以走去做畫畫又得嘅。 其實 Holland佢有個 assessment 噶嘛，好似都 有嘅。 其實佢 assessment 係 handle 唔到 slash 噶，會唔會咧？ 有機會。 定係佢叫做可能個分數差唔多，係一個係 啦。 即係以前可能覺得好迷茫，我完全揾唔到自己。 係啊係啊，原來係我 就係樣樣都要做下噶嘛。 冇錯。 係 咯，即係嗱，呢個係可以係其中一個 exploration 嘅，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我覺得幾緊要嘅，因為咧其實應該頭嗰三四年咧，肯定係狂轉工，即係好多人都係。 係啊， 但係其實咧，我覺得會入咗一個陷阱咧，就係佢狂轉工，轉到去三四年覺得嘅時候咧，佢死啦，再轉真係冇人請啊，大佬冇一份工啊三個月，呢份工啊九個月，呢份工啊半年，跟住佢會揾咗咧最後 嗰份。最後 就作為佢未來 develop 嗰份工，而好多時候咧，某程度上我覺得都錯錯地嘅， 少少啦， 係咪？即係你擺 chance 咯，即係你係咪中嘅情況之下，所以根據你最少根據 Holland 呢一個去睇下自己 career interest， 因為有好多時候你淨係揾自己 personality 咧，即係例如啦，即係有啲講真 MBTI 咧都講緊就係其中一個嘅 test 啦。都講緊就係都可以同某啲 career 聯繫噶嘛，但係就我覺得就冇 Holland 呢個咁直接嘅，可能呢個就直接聯繫個 career interest 咧係點樣嘅，咁你就可以發掘到有邊一幾方面啦咁樣，咁啊跟住就去到 establishment 啦，係啦，點樣可以去慢慢建立自己啦？我自己會覺得咁樣呢 part 咧，可能係關於嗰個 positive psychology 裏面嘅即係 strength finders。 揾者強項， 揾者強項啦。因為咧，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你喺 Ericsson 都好似大約有咁樣嘅分類嘅、 嗯， 但 personality 嘅話咧，基本上你可能喺你嘅前期嘅時候咧、嗯，都係發展緊你個強項啊嘛。Until 你可能去到 mid age crisis 啦，咁嗰樣嘢。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咧，其實都成三四十年嘅，即、就、係、是、可以長大。 咁、嗯、人生嘅黃金歲月， 黃金歲月。咁所以喺你嗰段咧揾到你啱嗰個嘅 area。其實就係要揾你個強項， 嗯、 我反而有啲人就係咁樣噶，揾我強項，跟住再揾我啱嘅 career、 嗯。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揾你個強項，你個強項點樣用喺你嘅 career， 係、 嗯、 可能係緊要過係點樣 fit 翻嗰、那個個工種，即係除非你嗰個嘅強項係好獨特，例如就係我要 performing 咁嗰只啦。咁、 嗯、 你喺公司裏面喺個 engine 公司，你最多 annual dinner 做下師傅唱首歌咯，咁樣 埋沒咗， 係啦， 每日辦公咯， 俾你係做下主角咯，但你都滿足唔到你嘅慾望㗎嘛，係咪？即係你始終可能走去全民造星啦，最後都係咁，所以即係除非係呢啲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係點樣應用喺自己嘅 area 咯、 嗯？ 尤其是你過咗 exploration 嗰段時間咯， 係啊， 仲有啲咩要注意咧？如果係 establishment 嗰段時間， 嗯， 揾自己強項、 啊，揾自己強項啦、啊，知道自己。我覺得某程度嚟講咧，好似個漏斗咁樣嘅，你做一份工咧係闊嘅，係、嗯、咪？你可以咩都試下先嘅。咁、嗯、但係慢慢落去咧，你要真係。Zero down narrow in 去你真係專嗰一塊，譬如頭先你都有講到，當我做 training 啦咁樣先算啦，咁你可以做 delivery 嗰、那個，可以做 design 嗰、那個，係咪？咁啊，就算同一個職能都好啦，有好多嘢你可以做 嘅。都係嘅，你就算你話 finance， 你都可以係 reporting， 冇錯， 係咪？即係你都仲可以好多 controller 做咁 high， 即係講緊個滿足感啦。其實喺度講緊，其實佢同埋可唔可以 motivate 到你啦，令到你可以繼續、啊、我覺得呢樣嘢啱我做喎，發揮到我嘅強項喎，我做得開心喎，我覺得有意義喎。咁你自自然然你都會繼續去 establish 啦，你會去建立啊，我呢條路行得啱，我繼續走啦。如果你嚇、啊、你覺得唔啱嘅，你自己都會覺得喂，好似唔係好好， 好對路 啊，好對路，你自然你都唔會好似砌到咁上下，咪拆翻去再砌過啦。 所以揾到個範疇， 係、啊、 跟住揾自己強項，同埋揾自己喺嗰個範疇裏邊。你究竟有冇邊啲係比較專注多少少咧？同埋咧，我覺得喺 establishment 呢段期間咧，我覺得 network 都係其中一個咧係緊要喺呢段時間去build嘅。因為你嗰個 establishment 真係除咗自己知識上嘅增長、經驗上嘅增長， 識人啦、 啊，其實喺工作上 真 係 好過識字， 真係識人好過識字，真係。你唔係講真啦，我自從我自己覺得咧。識人好過識字呢件事咧，其實女士咧，如果唔喺傳統嘅父權嘅社會裏邊嘅枷鎖咧，我其實覺得佢哋嘅發展應該大 好大， 即係我覺得佢哋去 build up 個 network 咧，係真係 強 過男人嘅，係咯，即係男人太多阻障，等緊又放唔低，又唔知點樣嘅一個情況。係啦，即係受傳統嘅 schema、嗯、如果我用翻唔用社會學嘅 stereotyping，、嗯、用翻我哋 schema 嗰個情況，咁、 嗯、 我覺得 build level 啦，但係 build level 可以點樣做咧？喺一個 establishment 嘅時候，走多幾間公司其中一個。 唔係，咁我又覺得除咗走公司之外啦，咁其實各行各業都有啲，總會有啲 association 啦、 嗯， 你可以出去 volunteer 又好啦，參加啲 event 又好啦，起碼識下你有啲咩人啦，了解一下呢個行頭講緊啲咩 trend 啊，啲咩新嘅 develop。 緊要啊！其實識行頭嘅人都。都緊要喎、啊！ 咁而家仲簡單啦、啊，網絡世界你 LinkedIn 啊， 打隻字上網你都揾到啲人啊，跟住你咪膽粗粗 reach out 下咯。 LinkedIn 度亂咁 match， 唔好話亂咁 match 人，即係你 有的放矢 啊！用運用你嘅 transferable skills 嘅嚇、嗯啊、去交際，即係交到朋友嘅，咁、嗯、總會有人會騷你嘅。 但係咁啊，都多咗好多途徑， 好多嘅， 即係你可以 introvert 嘅途徑同 extrovert 嘅途徑都可以做到。 冇錯。 跟住第三個啦，第三個咧就係 mid career、 嗯。 你大家覺得 mid career 係咪其實同mid age crisis 呢個都好有關係？即係話你可能真係會 shift 或者 change 你嘅 industry 甚至乎做嘅嘢。 嗯， 我有啲覺得 mid career 咧都可能遇到另一個樽頸位咧。如果我講翻係一啲即傳統喺公司上個 career development 嘅時候，多數係差唔多個年紀就開始係由本能你好專嘅係一個即個人嘅 individual contributor， 慢慢你轉咗要去做啲 people management、people leadership 嘅位嘅時候，就會係另一個 樽頸，因為很多人即係可能我哋大家都係、你個專業做，得心應手，成日自己想 deliver 埋，但你升到上去某個位，你開始係 manage 啲人嘅時候，你冇咗做你個 expertise 嗰樣嘢咧，嗰個都係一個大嘅轉變。我覺得可能係差唔多喺少少 establishment 或者 mid career 嘅時候會發生嘅、 我覺得係喎，呢段時間應該會發生，即係尤其是佢 establish 得咁上下， 係啊， 開始即 係 你一係就真係做 specialist，、如果唔係嘅話，你一定係需要管人。管人嘅時候，某程度上你放低咗你 自己。係啊， 好多時候呢個都係個 conscious decision 嚟嘅，即係去到某個位嘅時候，你就要決定我係要做一個 specialist 啊，定係做一個即係要帶人或者帶嗰個 division 啦、嗰個人咯。 但我又會覺得其實呢個其中一樣啦。但我 come across 有啲朋友，其實佢哋個情況就係、是。他們在那份工作做到已經即是沒有人可以沒有人可以 achieve 這間公司他已經、打光江山他就下一間去下一間就做這些尤其是很多做 finance 的會發生這些情況我 come across 是的還有我覺得 mid career 呢我覺得都重要的對於整個人生 career development 來說因為呢我覺得都是轉折期的就是說呢這段時間你找不到一個增長點呢、其實你會 停 在那裡再歇下去跟住你就會變成公司的師傅咯即是我真的真的即是你開始就已經求穩定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唔好搞我啦。 係啦唔好搞我啦有危機避咗佢啦挑戰講笑咩。即係你開始就去呢個啦如果你揾唔到自己另外一個嘅增長點或者個方向。咁、跟住就 lay career 啦。lay career 其實咪 prepare for retirement 呢 收成期 啦，系咪？ 收成期，好嘢啊！唔系咁好听喎呢个 唱，好啊！突然间靓晒，系系啦。其实如果你要 prepare for retirement 喺个收成期，其实系要做啲乜嘢咧？ 我觉得即系用翻我哋传统嘅讲法嚟讲咧，系 review 翻究竟我人生或者我嘅 career 入边我 achieve 咗啲咩，我做咗啲咩咧？带住 regret 咁去。嚇、行行咁樣離開啊，定係帶住歡欣咁樣，哇！我真係做咗好多嘢啦，而家我真係可以寫下我人生光輝嘅一頁啦。 同埋，我記得即係我哋之前曬區有時學到，譬如去到嗰個 state， 可能就有啲即係可能比較 positive 嘅一個 outcome 係，你係咪都可以將自己嘅 knowledge pass on 俾下一個 generation 咧、咁樣？咁我估呢個都係嗰個 stage 會發生嘅。 同埋呢個都係嗰個 stage 嘅其中一個動力嚟嘅，即係開始去為咗人嘅嚟 啦， 係 啦，係啊， 下一代啦。 其實呢個都係 mid career 去到 late career 其中一個可以係一個動力嚟嘅， 係 啊。 同我自己覺得就開始可能。找 second career 咯，即其實都之前有本書啦，之前講呢一樣嘢啦。所謂 second career 唔係真係你做過第二份工， 冇錯， 係話你除咗真係本身自己翻工賺錢嗰個事業，仲冇一樣，有冇一另一樣嘢咧？你都係非常 engage 嘅。其實呢個就係 prepare for 你個 retirement。 冇錯， 其實有一集我哋可以為一集講下 retirement， 雖然我哋未啦，即係我哋 fans 一下 可以 嗰集， 係啊， 因為其實係比想象中咧係難。因為你都見到，即係其實 retirement 準備得唔好咧，唔係喺你個 late career 去準備嘅話咧，其實突然間你本來呼風喚雨嘅，突然間就完全冇人睬， 冇嘢俾你呼喚， 冇嘢俾你呼喚，跟住講一句嘢冇人聽，即係你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好多心理包袱會 產生，係啊，完全係難適應嘅， 係啊， 所以就可能喺 late career 嘅時候就穩定，究竟你有冇 second career， 即係第二個 interest 咧？ 都揾一集就講呢個， 可以，我哋傾下呢個，即係 fans 又開心下都好啊， 係啊，幻想 下，係啦，即係我哋講完終身學，即係終身事業之後。好啦，咁我哋今日就时间差唔多，咁希望我哋当中讲嘅一啲 career development 或者 career change 都有一两个点子咧，大家系啱使啱用嘅吓。OK， 好，咁我哋下个月嘅时候咧就可以讲个第二个嘅 topic。不过我哋今个 topic 咧就全靠我哋嘅 Young 嘅 IO psychologist 帮我哋准备下，我哋要多谢佢，我哋要多谢啲咩人咧？ 首先要多谢阿 Edward 姐嘅， Jerry Chan 多谢你， 仲有阿 Franco Fox。 好，咁多謝三位幫我哋準備嘅內容嚇，咁我哋一於下個月嘅時候另一個題目我哋再見，好，再見，拜拜。